弟子规感应品十善业是必须学习的功课，那是做人的根本啊！今夜三福第一福是人道，人都做不好怎么能成佛？啊，所以要想成佛必须先得把人做好啊，标准的人，佛心目当中就是做到这四句。从这个基础再向上提升，才可以入佛门。啊，同盟养正的，要从德行下手啊，要帮助他怎样懂得做人，这个重要啊。读书我不赞成读那么多，读那么多你目的何在？你让他记住，记住这个东西将来他长大了没用处。现在社会不要，你不是浪费他的精力，浪费他的时间。古人叫他读经，他有目的，目的是什么？不是寄诵，啊，目的是保持他的天真，啊，也就是天真是天然的真诚性，啊，要没有东西去锻炼他，小孩也会胡思乱想，也有妄想，也有杂念，啊，这个对他不好。啊，要晓得读书，把妄想读掉，把杂念读掉，啊，保持他的清净平等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不让他念很多，念很多悟性就没有了。啊，东西太多了，就把我们堵死了。为什么他分心？他的精力不能集中啊，都一样才集中。啊，念叨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可能十几岁就开悟了。啊，要行善，要行大善。啊，大善是利益社会，利益大众。啊，只要是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的好事，遇到了，这有缘就要做啊，不能有丝毫怀疑啊。啊，此地念老给我们说的，人天成即是一佛成。盆积清居四书是善本为天业啊，这大家都知道的啊。那我们现在是用念佛的因缘回向记录，这是转天业而成净业。那么要记住啊， 无际实相不能亏缺，常常念在心里头啊！啊，不杀生，要做到没有害人之心啊，让别人受到伤害，不能有这种念头啊，不能破坏别人的善心。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物。啊，喜欢帮助别人，不能障碍别人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以实善为标准，真干啊！啊，别人干这个是升天，我们干这个念佛回向求生净土。啊，转升天的业报，成就往生净土的业报。啊，何以故？念佛之人能转恶业，何有天业而不能转？啊，念佛人的心地纯净纯善。我们修学有一定的好处，这个好处往往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要真干呐！这桩事情，人人都有份呐，一切众生。本来是佛，都有佛心，哪有做不到的？啊，我们要对佛这个信心呢，他赶快找回来，能帮助我们，能救我们苦难。真诚心、恭敬心比什么都重要。没有这个心，与古圣先贤、与诸佛菩萨就没缘了。啊，有真诚恭敬，有欢喜信要，有缘。啊，佛不渡无缘之人，缘不是在佛那边，佛那边对一切众生都有缘，要两边都有缘才行，一边有缘不行。啊，佛的缘具足，我们要培养这个缘，要增上这个缘，我们才能得圣贤大法的熏陶，才能得真实利益。两个一比较，相差太大。啊，那个世界可以说称心如意， 这个世界真正是障碍重重，苦不堪言。啊，佛说法的目的不是吓唬我们，不是吊胃口。啊，它是真真实实的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自己要懂得选择。啊，舍弃秽土，一心向往净土。啊，一定要取净土，取得净土的条件。真心真愿老实念佛不难啊。自古至今例子太多了，居然有人三五天就成功。啊，甚至于让我们亲眼看见，亲耳所闻。啊，我是亲耳所闻。我们的同学亲眼所见。在美国啊，周广大先生念佛往生三天，千万不能疏忽，不能把已经在面前的机会丧失，那真可惜。啊，一定要牢牢地把它抓住。如果不生净土，决定是六道轮回。决定是六道轮回。就决定是三恶道。我们这一生当中，冷静地去反省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是善恶还是恶毒？啊，恶是自私自利，善是利益众生。我们起几个念头利益众生，起几个念头是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。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干损人利己的事情，这个果报在三恶道啊。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有意无意造了好多恶业，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你作恶，别人知道也不顺，不愿意跟你结冤仇，说的什么你不高兴，你也不会改，不如不说吧。啊，真正会改过的，会有人说， 我不能不除，除不能不净，要除干净。这个事情难了，这是真难了啊！在我们一般人讲是什么呢？脾气，这就是我。啊，欧耶大师真的说得好啊，娑婆世界就是自心所感的秽土。我们自己心不清净，自心慧眼，离因厌离，啊，那么极乐世界就是自心所感的净，自心净，理应心求。应当如此啊。那么求净土从哪里求？求自心净。心净则佛土净，这是真正持极乐世界。如果自心不净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；自心清净，一天念十声佛号可以往生。那么自心净是多么重要啊！自心净跟净体相应，清净平等就啊，净是什么呢？净是不染污，没有染污。这个事情明文立养，气情无欲，事处事法统统事情一样都不要，清净心就现前了啊！清净心是真心，清净心是本有的。啊，你那个自心慧是从哪里来的？自心没有两样，净慧有两样。慧是什么呢？你不知道自爱，把自己的良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，别人所有一切分别执着你统统放在心上，这样子就变成慧，心就染污了。你要不放在心上，不就没事吗？那可以随缘，佛教导我们可以随缘，随缘要学佛菩萨的妙用。妙用是什么？不放在心上，随物缘不放在心上，随善缘也不放在心上啊！随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之缘，通通不放在心上，这才行啊！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。 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五祖传法给慧能，为什么？慧能心里头无一物，就平等。那神秀大师心里面妄想分别执着还有一大堆，啊，从他做了一首偈子，忧郁了三天，不敢拿出来，这就心不清净了。我们得从这些地方细心去体会。众生的生命确确实实是轮回，轮回是自己造的，自己要受报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代替你，你造的业没有办法不受果报，不可能。所以经上讲啊，辗转相生啊，因生果，果又生因。啊，因果循环，这就是六道轮回的道理。我因我果互相辗转，我生痛少，这就是多三恶道。但是三恶道这种生，三恶道里头罪业是消了，但是三毒的习气可能更严重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在里头累积，在卧道里头过得不舒服啊，过得有怨恨啊，不服啊。啊，罪受完了，到人间来了，那个恶的习气很容易现行，现行又造业。地藏经上说得好，啊，地狱众生罪受满了，得到人身，哎，没有多长时间，他又回到地狱，地狱里的这些小鬼看着他。你怎么出去没几天又来了？这是很常见的事实。你说多可怕？所以堕到里面，什么时候你才能出头？真难啊。 佛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开导。卧于通宵，互相辗转而生，众生愚痴迷惑啊，造作无我，翻过来呢，就是不善。做人升天修福，一定是以无善为基础啊，没有无善，来生人生尚且得不到，怎么能祝福，怎么能升天啊？造作无我的人，果报在三途，多半在地狱，所以身痛身受，身痛是现世果报，活在这个世间活得很痛苦啊，来世在三途，三途是他自己恶因所感的，他不知道啊，堕落在三途，他不甘心，他不情愿的，余怨气很重，啊，现在。众生这些怨气几乎我们完全能够明显地感觉到，啊，我们感觉到都是空气混浊啊，感到呼吸困难，坐在飞机上往下面看，很浓的大雾，其实它不是雾气，雾是水蒸气啊，它是预言期，这个里面有人的怨气，有鬼神的怨气混在一起，啊，所以这个空气非常令人窒息啊，现在讲的是怨恶，严重的怨恶啊，佛经上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烧神通啊，神恶啊，又造成了我的念头，我因我果，我果又生我因，因又生果，辗转而生，没有止境，这个很可怕。但恶趣众生啊，不甘心不情愿，认为所受的这些痛苦 都是环境给他的。别人给他的，鬼神给他的。鬼神也以为那是些恶人给他的。其实全都想错了。啊，他不知道反省。不知道一切法。自己心心识别，自己享受啊，自作自受啊，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心就平了，啊，所以心平气和，慢慢的，这个怨气就能化解。啊，从此以后啊，觉悟了，我不再造恶业了，我不再怨天尤人了，他慢慢转化解。啊，但是事实上，佛菩萨所看到的。恶取众生，三毒太过分了。跟谁比？跟人间比。人有三毒：贪嗔痴慢疑。鬼、畜生也有三毒，比人还严重。他要不严重，怎么会去做畜生？怎么会去做恶鬼？怎么会堕地狱？啊，肯定超过人类。人类有三毒，比他轻。啊，欲界天有没有三毒？有，比人轻，所以他能生在欲界天。欲界有六层天。一层比一层轻，那到色界初禅天，那些人的定功智慧就有能力降服烦恼习气，虽然他没有断，他能把它控制住，让它不起作用。他们生活环境清净自在啊。跟佛菩萨相似啊。佛菩萨是断掉了。烦恼习气了，他没断，他能控制。啊，虽有不起作用。那佛把这种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能够体会，要能够认知，真正能反省，豁然大悟，原来自作自受，与人没有关系。我们今天受了冤屈，有冤气，错了。冤屈的因是什么？在过去生中，有意无意得罪别人啊，种下这个因呢。啊，今天同生在一个时段，在一个地区， 又遇到恶缘果报显现出来了，依然是自作自受啊！真正看清楚看明白，自自然然，不怨天不由人，啊，逆来顺受啊，在顺受里头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啊，也就是提升自己戒定慧三学。啊，更清楚更明白了。啊，虽然受的苦痛没有感觉到苦痛。啊，为什么没有感觉呢？你把它放下了。你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啊，放在心上只有佛号，所以古德常说佛号能消痛少，能消业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如果不相信，啊，不相信世间有六道，不相信有佛菩萨，不相信有六道轮回，啊，依然还在造，是我必当永劫辗转于恶趣之中。一因必须要知道，恶趣呢是作恶自招之果。不是无缘无故来的，不是别人造作给你受的，不是的，都是自己恶业所感，一报受一报啊！啊，决定错不了。所以我们止恶修善，自然能够脱离痛少。病有生理的病，有心理的病，有造作罪业的病，业障病，种种不同啊！啊，还有有意无意得罪众生。众生含着冤屈而死，他不甘心啊，他来作祟，他来报复，啊，我听一个居士说， 他有一个朋友是修道的，也是个高人，啊，有一次这个宴会上，他的朋友指着另外一个人说，他说你身后啊有七个鬼跟着你，你是不是杀过七个人？那个人听得非常惊讶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看来七个鬼跟他身上，他承认确实有这个事情。那说明人间有这种能力的人不少啊，一般称之为特异功能啊，佛法里面称为有天眼。能见、天耳、能闻，他能听到我们一般人听不到的声音。啊，佛菩萨的声音、鬼神的声音，他能听见。那么具有这些能量的人年龄大概都不大，二三十岁，四十以后就少了。为什么？他妄念多了，杂念多了，这个能量就失掉了。啊，这个能力必须有清净心，妄想少，杂念少，鬼神能沟通。这说明真有，不是假的。以前世恶业而感之病，这业障病能不能消？能消。用什么方法？忏悔、认错、下定决心后不再造，就能化解。啊，要用真诚心、真感呢、啊，感应不可思议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一切众生都有良心啊，真诚心能感动人啊。过去纵使结了大愿也行，啊，这些冤对人看到你真正发心改过自新，他也佩服啊，他不再报复了，他离开你了，你的业障病就好了。啊，喜欢变大人，喜欢考大人啊，喜欢把人拘禁， 像关在监牢狱一样，他行动失去自由，啊，那么这些恶作都会有报应的。我们今天有权有势，常常就是傲慢、嫉妒、欺负别人，不顾别人能不能忍受，啊，以这个恶法嫁给他，让他感到痛苦。有果报啊，一因一果莫非前进，这叫小死啊。一些小人他分别之处，他非常记恨，你欺负他，啊，你以恶意嫁给他，他念念不忘，来世今生遇到有缘的时候，他就报复，非常可怕了。佛菩萨教导我们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啊，修佛的人，不修佛的人也不例外，决定不能给人结冤仇，有意不可，无意也不可。啊，无意自己不知道，给别人结了冤仇自己不知道，造作者无心的，受害的人有意，有意他有怨恨的，他不甘心的，他要报复。啊，这些因果报应都在眼前，你细心观察，观察我们的周边，然后回过头来观察自己，你就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看明白就好。为什么能产生转机？我看明白了，我知道自己不是，自己有过失，原谅别人。啊，别人嫁给我的，我能忍受，我再没有怨恨。我知道他给我的，过去我这样对付他，现在他对我，我不再怨恨了，我们的结就化解了。那把恶缘变成善缘，来生后世再见面会彼此珍重，啊，彼此关怀，彼此照顾，不再有怨恨。每一个人在世间，对人 对事对物，离不开缘分，离不开因果。啊，万万不可以恼害众生，恼是轻，害是重，恼是叫他生烦恼，啊，害是他受到了伤害。若是业报病，啊，要修复，要忏悔，忏悔者知道自己做错了，要想方法弥补，后不再早。这个业才能消掉，这个病苦也消失掉了。业要是消不掉，报肯定现前。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，甚至于它就落在我们身上。现在身体还健康，还没觉察到。如果年岁大了，自己不能照顾自己了，那就会非常明显的感触。这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，五六十岁还可以，七八十岁来不及了。所以这个注解下面说，自我之人于现在时，或生重病，或招灾祸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忧苦万端不能处理。因果报应，那么现在人往往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没有发生在自己家庭里头，多半认为这不是我的事情，我不会遇到。自己没有警觉性，也不会主动去帮助别人。现在人心麻木不仁，那么这种的心行，它的果报是决定不能避免的，只是来早来迟，看他的缘分。 底下讲无少，那少是指堕地狱，啊，地狱的像是一片火海，佛经字字句句真实语，没有一句话是妄语，佛不说废话，我们要想到火烧的滋味，啊，常常想着念着，才会感触畏惧，宋朝迎客法师就是知道地狱苦，啊，但是自己已经造了地狱，知道是不能避免，怕地狱苦，这才认真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是被地狱苦逼着的，不能不认真的，啊，人用真诚心，用恭敬心，决定没有怀疑，没有杂念，一心专注，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完了，啊，真念了，感应不可思议，我们看到文字记载非常感动，啊，他能做到我也可以做到，增长了我们的信心、愿心，这是因果对我们的恩德了。阿弥陀佛的作用啊！